躺在桌上是用第一人称的时机，太经典了，不是全部都留在今天。你中意的事散落我的唇边，等那天有空我再去讲几遍。镜子有人生无情，投射了我的身体，昨夜的路灯还未关，我只能看到过云，枕头上残留香气，独占了一方天地，手机还有未读讯息，可我不太想你。在你的身后我不走，你会扭过头，或许是种预谋。雨天听的歌，路过的车，随机播放着这一些出轨的像客观的样，明明知道捍卫的时光靠在桌上是用第一人称的世界，把今天的故事全部都留在今天。没注意的事散落我的床边，等那天有空我再去惦记一些。身上也许会更温暖一点，讲不出原因的事就让自生自灭。我很抱歉，我还是没发觉出我爱的世界的世界。枕头上残留香气，独占了一方天地，手机还有未读讯息，可我不太想你。在你的车后我不走，你会扭过头，或许是种预谋。雨天听的歌，路过的车，随机播放着这一切，主观的像客观的样，明明知道安慰的时光靠在床上是用第一人称的世界，把今天的故事全部都留在今天。没注意的事散落我的床边，等那天有空我再去惦记一些。靠在我身上也许会更温暖一点，讲不出原因的事就让自生自灭。我很抱歉，我还是没发觉出我爱的世界的世界。像是用第一人称的世界，把今天的故事全部都留在今天。没注意的事散落我的床边，等那天有空我再去惦记一些。靠在我身上也许会更温暖一点，讲不出原因的事就让自生自灭。我很抱歉，我还是没发觉出我爱的世界的世界。镜子有人生无情，可我不太想你。